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根据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创作的话剧《屋顶上的奥菲利亚》，明天继续在中间剧场上演。本轮演出由李建明任编剧，他曾担任原创戏剧作品《三个女人》和《爱情印象》的编导工作。他表示，自己很久以前就对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剧中奥菲利亚这一人物有过很多思考，对这个人物的同情是编写这部剧的初衷之一。青年戏剧导演、表演艺术撰稿人陈然担任剧目导演，在电影《红海行动》中出演狙击手李董的青年演员尹昉出演本剧。赵梁《东方灵玉三部曲》之《锦幻觉》明后两天将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锦幻觉》取自古典名著《红楼梦》，它摒弃了原著庞大的故事体系，单取《太虚幻境》一个片段展开，讲述了一个尘封于残书之内的故事。由孟京辉执导的戏剧《四川好人》近期正在蜂巢剧场演出。《四川好人》是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创作的寓意戏剧作品，剧作采用神仙下凡的中国神话故事模式，讲述了好人不得好报，最终不得不以恶抗恶的故事。2018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参演剧目《陌生人》本轮演出正在进行中。《陌生人》原名为《父亲》，曾获得2014年穆里埃戏剧奖最佳话剧奖项，讲述了年迈的安德烈戏剧化的老年生活，由何冰主演。明后两天，国家大剧院将举办莱纳霍内克演绎海顿与贝多芬管弦乐团音乐会。本场演出由奥地利指挥家兼小提琴家莱纳霍内克执棒，演绎维也纳古典乐派18世纪末的经典作品。2008年曾在国家大剧院钢琴之夜为观众们带来精彩演出的钢琴家弗拉基米尔·费尔曼兹将于本月12号再次登台国家大剧院举办音乐会。本场演出中，他将演绎巴赫、贝多芬、肖邦等音乐大师的经典代表作品。第18届相约北京艺术节将在本月27号开幕，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将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44个艺术团体、近800位中外艺术家齐聚北京。本届相约北京还将凸显一带一路主题，邀请到来自波兰、法国、英国、希腊、匈牙利以及柬埔寨的多场戏剧和舞蹈演出。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舞剧《孔子》将作为闭幕大戏上演。继2014年举办首届粤剧艺术周之后，本月14号到下月5号，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将与广大戏迷观众见面。届时，上海粤剧院、浙江粤剧团、杭州粤剧院、福建芳华剧团将携自己的代表剧目亮相大剧院。王斌梅、徐明、谢菊英、王君安、黎明等众多摘得梅花奖的粤剧名家将先后登台，并携手粤剧新秀为观众铺展粤剧的诗情画卷。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是3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2度。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 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小的时候，你对海洋的印象是什么？是有神奇的美人鱼，还是会唱歌的海星？我们对于未知海洋世界的想象从来没有停止过。亲子舞台剧《海》，用一首诗、一幅画、一段舞、一颗心，打造一个海洋味道的美梦。三位演员用沙、水、光、音，将剧场变成海洋，用东方诗意的身体创造海底的世界。到底它是怎么呈现的？会给孩子带来哪些想象？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这部打开海洋世界的舞台剧。 北京时间的20:0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儿晚上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这个舞台剧，我觉得其实可以说是大朋友和小朋友应该都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题材，一种类型了哈。 对，其实说到这个海啊，刚才我们在这个片花当中也听到到了哈，就是每个人对海呢有不同的定义，有些朋友在海边长大，那有些朋友呢可能直到一定年龄了才看到海哈、每个人对海的感觉都不一样。那这部剧到底想呈现给大家一些什么呢？ 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亲子舞台剧《海》的几位主创来，首先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介绍一下他们三位吧。 我们先来请出哈、这个是鲸鱼创意的创始人、海的制作人，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郭郭。 欢迎郭郭，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 对，好，我们再来请出鲸鱼创意艺术总监、海的导演和主演，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小易，主持人好。 欢迎您。 我们再来请出鲸鱼创意艺术青年艺术家哈、海的主演，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小熊。 欢迎啊，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呢我估计啊，咱们尤其是看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其中的几位有点眼熟，尤其是两位男演员哈、其实包括刘导也是作为演员曾经在舞台上给我们的朋友呈现过一些舞台剧的儿童舞台剧的一些角色啊，稍后呢我们也会请他们来介绍一下他们的一些感受哈。那说到这个亲子舞台剧《海》，其实呢是在我上次看咱们的另外一部舞台剧《毛线管子大逃亡》的时候，在现场演出结束的时候，郭郭就曾经向我们的现场的朋友介绍过，说再过2个星期我们将推出一部亲子舞台剧《海》。那部舞台剧我相信在现场看的时候一定会让你感受到两个字震撼，还有另外两个字神秘。当时好多人都纷纷去说，我现场就要想买票，什么时候演呀、大概是什么一个故事啊，我们都充满了好奇心。能不能先整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的情况呢？ 好，首先我们就是艺术家们把我们的剧场变成了一片海底世界。然后虽然没有一滴水，但是他们用他们的身体，用他们的手里面的用这个废物改造成的小小的偶，还有我们特别棒的光影，还有现场演奏的音乐，就像造了一个梦一样，把所有的观众带到海底世界，向观众展现了就是这些潜水员只有在海底才能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景象。 哇！ 海洋生物，然后还有海的各种各样的意境，非常非常的美。然后这个作品就是因为是我们的艺术家们全部都是就是 资深潜水员，所以他们把他们在海下看到的景色分享给很多没有进过大海的人。 嗯，所以刚才其实郭郭老师也说了哈，就是说是把潜水员能看到的一些景象、 嗯、 然后分享给大家。 嗯， 那也就是证明几位都是潜水员咯。 是的。 嗯，哇，真的吗？ 嗯， 都是有潜水证的人是吗？ 对， 都是持证上岗吗？ 那必须的。 难道为了去演这个剧我们专门请了一波潜水员来，还是说因为有了这么个题材我们又爱上大海去专门去体验感受了一下呢？ 因为我们都是潜水员， 我 因为潜了太多年了，然后就想把在海底的一些感受分享给大家。 嗯， 那在海底世界会看到一些什么呢？也可以跟大家伙来分享一下哈。因为原来在咱们小的时候看的动画片当中，那海底真是神奇的不得了，就有好多会发光的水母啊， 啊， 然后有会唱歌的美人鱼啊， 哇， 然后、这个、 还有老龙王， 哎、还有这个有家的海绵宝宝呀、 啊、 之类的， 对 吧？ 对 对 对， 反正有好多好多，就是我们觉得很神奇的东西哈。但真正到海底下的朋友其实并不多。 嗯、 那海底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呢？ 海底其实。最主要的能看到很多小鱼的同时啊， 嗯， 海底它是特别安静的， 哦， 特别 安 静，安 静到什么程度？能帮我们去形容一下吗？ 就是、只能听见呼吸声。 哦，你自己的呼吸声。 对，所以我们在拍这个海的戏的时候，你如果到现场，你会感觉到特别的静， 哦， 静到你无法想象， 哦， 然后你就只能听见呼吸声和自己的心跳， 嗯， 所以我们总是称在海底潜水是一种修行。 嗯， 就是你是在完全是只能关注自己的呼吸和心跳、 嗯、 然后一口一口的呼，一口一口的吸，让你的所有的生活变得很慢很慢。 嗯，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呢对于大海或者说对于水是爱恨交加的，对吧、 嗯、 爱得不得了，恨不得我们天天去游泳，甚至是一到了有假期的时候就去深潜啊浮潜。但是也有的朋友呢真的是很害怕水，害怕海，因为他觉得深不可测，又会觉得有一些些的是不是危险，尤其到海底世界什么都是黑的哈。我们不知道小熊，你在咱再说个旁的哈，你在这个潜水的过程当中，或者说考级考这个证的过程当中，哎，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有，就是，海底还好，其实海底还好。 哦，海底还行。 其实海底还行，然后主要是去深海的时候，就是有悬崖， 哦， 你就会有恐惧感。 嗯， 但是你会忘记你是在海底，是能浮在上面的。你感觉你再往前游就会掉下去， 你就觉得自己不行了，快掉下去了。 但是你往前游之后会发现很神奇，你不会掉下去。这是我第一次下海的时候的感觉。就挺可怕的。 嗯，所以说海底是个神奇的世界 嘛。对啊， 身边好多同事啊去考潜水证什么的，然后他们有了一定的这个潜的高度深度之后，他们就会上瘾的。 当然了， 就他会不断的挑战新的深度。 哦， 对， 而且其实潜水还分很多种哈，比如说这个深潜呀、浮潜，这我们听的比较多的，还有洞潜， 还有技术潜水 啊， 沉船， 现在最流行的叫自由潜。 对， 自由潜应该是最高境界，也是最危险的。据我所了解、啊， 对，非常危险 啊、嗯，有可能会出一些危险存在。但是也是因为如此，就跟滑雪，我们就滑一些可能是野雪一样、啊， 对， 你未知的东西太多了哈、啊。 对， 当然潜水咱们说了这么多哈、啊，为什么会想到要把这样的一个水、一个海的这么一个题材搬上舞台，尤其是作为亲子剧、儿童剧呈现给我们的大小朋友呢？ 其实。最早的初衷是因为海洋它最近变化特别大，它我们每年去潜水会发现它在海底的生物的数量和珊瑚的种类和它的样貌在一天一天的变化。 嗯， 然后 就这个很明显嘛，明显到一个 明显到 普通人下去都能发现， 都能发现， 会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这两天分别两个国家都对他们自己的一些岛屿进行了一些环境治理的新的举措，包括泰国。 对， 泰国对普吉岛，它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小屁屁， 嗯， 小屁屁的玛雅贝，就是玛雅海滩， 嗯， 进行了一个好像每年分时段的关闭政策，包括今天好像刚刚菲律宾的长滩岛， 嗯， 也出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从今年的四月份还是五月份开始，一直到八月份 要关闭， 嗯， 要对它的整个的生态环境进行评估和同时进行治理，嗯，也就是说当地的海水的资源、珊瑚的资源、沙滩的资源都得到了相应的一些破坏，是不是？ 破坏的非常厉害 哦， 还不是一般的厉害 哦， 因为珊瑚没了对人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 因为 BBC 去年拍了一个片子叫《蓝色星球》第七集的时候就讲到现在全世界 92% 的珊瑚大面积死亡 哦， 因为珊瑚，我们人类呼吸的80%的氧气来自于海洋。如果珊瑚没了，我们整个人类的生活的环境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每年去海边哈，就是我是玩个热闹，就是看着， 嗯， 哎呦人挺多的，游客挺多的。 是是。 但是不知这样的一些表象的背后会带来很多，比如说类似海洋的污染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嗯， 对吧？ 对。 所以我们最开始创作这个剧就是想呼唤起大家对于海洋的重视，是吗？ 对。 我们来请郭郭也帮我们说一说吧。 嗯，对，因为就是小易他们是每年必潜水的 哦， oh. 然后每次在潜水回来之后，就都会首先是会特别兴奋于在海底和包括在海滩上的那种自由的生活， 嗯， 然后就会感叹每年的环境都在发生变化，然后而且随着他们不断越来越热爱海洋。对于海洋知识就会知道的越来越多， 嗯， 然后就说想让小孩知道一下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其实是和那个占全世界全球面积70%的海洋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嗯， 因为我们既然是做亲子剧的，就特别想把他们感受到的和知道的这些知识用小孩知道的方式让他们能够体会到，所以其实很早以前就说想做一个剧吧，说让孩子们，而且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进得到大海的。 嗯， 对， 嗯， 听说咱们这个剧的剧本打磨了挺长时间，有3年的时间，前前后后是吗？ 其实是从很长时间就开始有动议，说要做一个海主题的作品，但是到底讲什么样的故事，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嗯，一直是在做实验。然后直到今年的春节的假期，在这之前我们就决定做这个剧了。然后小易和我们的艺术家们，这个利用春节的假期跑到菲律宾，又一次潜了很长很长时间，几乎用了一个假期的十来天的时间，收集了很多水下的影像资料。拍了很多视频和照片，这些都会在剧中看到，然后也会在我们剧后的一个小的体验展里面展现出来， 嗯， 然后还在这个海底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垃圾，也会在那些灵感的启发之下，后来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木偶，做各种各样的手工，然后一气呵成把这个作品做出来的。 其实小易老师现场也带来了一个这个他们的道具哈，因为据说这部剧的道具全都是用海底垃圾做成的，你们肯定不是从菲律宾带回来的了， 对，是海底看到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 现在小易老师手上拿的这个就是其中一个道具， 这什么呀？ 这是一个 潜水员吗？ 潜水员。 哇，好形象哎！ 哇，而且它还可以动的，大家可以打开这个一直播平台或者是北京时间哈，搜索演艺群会，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场，小易老师正在为我们展示这个小潜水员，这太可爱了。 哎，这样我们的郭郭老师，这样我们的刘导呢，可以一边先展示的，郭郭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可爱的潜水员是由几个部分、什么材质组成的。 我觉得最有趣的部分是他的身体。这个身体是用两个大手套、大棉手套做的。 哦，看出来了。 嗯，然后是个胖胖的潜水员。 对。 然后呢，他的头其实是一个勺子，一个铝的那个汤盆。 汤盆。 然后两个大眼睛是废弃的手电筒的那个灯座。 哦。 嗯。然后它最就是潜水员最有特点的就是那个气瓶嘛， 对， 是用海底能够见得到最多最多的塑料垃圾、塑料瓶子来做成的这个它的气瓶， 嗯， 然后一些废弃的塑料管子是这个气管充气管， 哦， 啊，然后它的脚和脚蹼是两个废弃的刷子， 这我们看得出来， 嗯， 真的是用过的旧刷子， 对，嗯，对。 因为海底的塑料垃圾是其实是破坏海洋生物最最最严重的罪魁祸首。 对， 所以这里面有大量的塑料的这个材料。 嗯 嗯嗯，所以你看，就是他们会把很多的垃圾做成道具，其实也能更加唤起就是小朋友们对于这个的直观的认识。 是是是， 因为会给小朋友带来很深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儿童剧哈，可能大人看了就看了，但对孩子来说，他真的会扎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嗯， 然后会扎入到平常的这个所见啊、所闻啊，还有所感当中。 对对对，我就记得有一次咱们电台的主持人曾经演过一个儿童剧，就是教给小朋友，比如说你早上起来起床一定要刷牙，对，洗手，要去做早操，要去运动，要去怎么怎么样上学，诸如此类的，就是通过一些儿歌的方式、表演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小朋友，然后我们的看完了这个剧的小朋友真的就记住了，回家就跟妈妈说，我每天早上起来一定要按照比如说赵爽姐姐啊、朱红姐姐啊、大帅哥哥教的那样子，我要去完成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其实真的对于小朋友来讲，这些不是说教，而是传达。 对，所以如果说在这部剧当中哈，具体表现咱们刚才展示了一下道具，那这些道具其实我们看这装置也不大呀，在舞台上怎么去展现呢？而且我们看这个剧的介绍是一首诗、一幅画、一段舞、一颗心嘛，这些都分别是什么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 小艺来吧。 一首诗其实是因为我们最早说写个故事，但我们发现没有任何故事能够描述大海在我们心中的这个地位，最后它是我们最后觉得它就是一首诗，一首很简单但也很伟大很宏大的一首诗，然后它又像妈妈一样包容的所有的海底的万千生物，然后一段舞，其实海我们个人觉得是一个舞剧，它其实全是用的东方非常诗意的身体然后来表达海里面的静态，它的波澜壮阔和它的恐惧，对深海的恐惧，还有它的黑暗，还有它的包容性，还有它的细微的水流的小小的声波变化莫测，对，变化，然后还有是 一颗心， 就是我们对所有主创人员从制作到创作对海的这么多年的一份爱，因为对于大海来说我们是爱大海，然后再就是我们的一首歌，这是一首歌，我们整个的现场音乐就是全是现场即兴伴奏， 哇，好厉害！ 然后所有的声音，还有它有声音的部分，还不是歌曲的部分，声音的部分都是海底的声音。 是你们从海底采回来的吗？ 不是，是作曲用一种电子的声音做出来的。因为它那个声音，海底的声音特别的很难以形容。它无法用语言能表达出它是一个什么样，对。它是一种很抽象的声音，在海底你能听到， 只有去现场才可以感受得到。 感受到， 对。 哎，那我能问一下吗？因为大概在这个十天前，我看到的是咱们的毛线管子大逃亡，给我很大的震撼。因为那部剧当时我在介绍给我们现场观众的时候，我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这次我们带给大家的这部儿童剧全场演出是没有台词的，然后当时我就记得坐在第一排的有一个妈妈，一个年轻的妈妈，非常漂亮的妈妈，张大了嘴，然后发出一个惊讶，因为她觉得，因为她旁边带来的那个宝贝女儿，可能我觉得四五岁的样子，她可能会担心，哟，没对白，你光演出又这么小的一个舞台，可能是不是会理解起来有障碍？然后其实我在看演出之前，我也会有这样的担心，但是我看完了，我真的理解了咱们的创作者的意图，和整个的一些表演的过程，其实没有台词，我相信在座的再小的小朋友，两岁的、三岁的都可以看得明白。 是的， 那这部剧也是这样的吗？ 是的，我们在。只有在开场的时候有20句话吧， 20句话先交代一下 介绍海洋知识然后 前情提要，这是 2分钟左右就没有了然后所有的呈现都是用他们的身体，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演员都是跳了20多年舞的，非常棒的，身体表现力极强的这个年轻的艺术家。 嗯， 然后我们在之前在其他城市试演的时候，就会有小朋友直接就会说啊，我看到什么了，我看到什么了。随着剧情发展，大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小孩全都明白，很神奇。 哦， 而且因为我们的大的结构稍稍剧透一点，前面是非常完全是用他们的身体展现刚才小艺说的海底的这一切。 嗯， 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放一个他们在海底拍的纪录片，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印证刚刚他们在之前通过演员的身体看到的海底的所有景象。 说好的不剧透 啊， 这个我觉得没关系，这些影像也好表演也好，我们只有去现场看才能明白。 对 对 对吧， 那个片子是我们花了好大的心血拍回来的。 嗯， 对，买了很多设备下去拍的。 哇， 然后 刚正因为透露这一点更勾起了家长们观看的欲望，你知道吗？ 剪了好久。 哦， 对，亲自剪， 就是导演一刀一刀剪的。 哦， 嗯， 所以这个等于说小朋友特别容易理解哈。那几位就是在儿童剧创作方面有没有那种就是心得方面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小孩理解东西跟大人理解的真的不大一样。 嗯， 有时候大人都没有看明白，说大家在那忙活什么呢？小孩肯定是懂的。 嗯， 就在这方面，几位是怎么权衡？就是说这个怎么能让小孩去懂啊？这样一 我们其实，在创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是给孩子创作， 嗯， 我们永远是把孩子当成一个大人在对待， 嗯， 就是用我们的童心去尊重他的理解， 嗯， 童心， 你怎么能知道他不理解呢？ 哦， 你怎么就认为他不懂呢？其实他懂得比你都看得要清楚， 嗯，问问小熊呗，小熊，你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海吗？ 就是海。哦，而不是一个非常具象的，比如说某一条鱼或者是什么吗？ 你扮演波浪是吗？ 太多了， 太多了。 对，水啊，然后鱼啊，海草啊，反正都是我们三个人组成的，很多东西都是。 哎，有没有那某一刻你特别想跟小朋友用语言，除了肢体之外，用语言沟通和交流，想要跟他们说什么？ 我是海。我是波浪， 海草，海草，海草。 没有，我没有特别想跟小朋友说话的欲望。 嗯， 因为 他的表演真的是太棒了。因为毛线管子里他就是一人身兼数职，就是很多的角色，当然主要的角色就这么一个哈。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小朋友看完演出以后都疯了，然后一个劲儿的就抱着小熊哥哥，我们照个相吧。哎呀，真的好厉害。 所以呢，这次又要扮演好多特抽象的这个东西了，所以你们在这个创作的时候也会参考一些这种抽象的事物它真正的形态吗？ 会， 嗯， 会去参考形态，然后导演会在旁边看。 哦， 然后他会要我们更加准确，我们排的每个没有语言的戏导演都会告诉我们要准确，因为一旦不准确的话可能观众会看不懂。 嗯，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亲子舞台剧海。 嗯，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几位主创人员哈，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部亲子舞台剧。 嗯，那稍事休息一下，回来和您继续聊。 小的时候你对海洋的印象是什么？是有神奇的美人鱼，还是会唱歌的海星？我们对于未知海洋世界的想象从来没有停止过。亲子舞台剧海，用一首诗、一幅画、一段舞、一颗心，打造一个海洋味道的美梦。三位演员用沙、水、光、音，将剧场变成海洋，用东方诗意的身体创造海底的世界。到底它是怎么呈现的？会给孩子带来哪些想象？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这部。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听粤韵江南品戏里人生，4月14日至5月5日，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来自上海、浙江、福建的粤剧名团齐聚北京，以流派经典与新创佳作唱响悠扬粤韵。详询6655000。 2018年4月6日至22日，

对，所以我之前倒是看有一个宣传当中说哈，说这个我们这部《海》是一个在现场很好睡的一部作品，这个我就不太明白了。那刚才我们一直都说它有多好看多精彩，怎么就很好睡了呢？能睡个好觉了呢？ 因为我们开场前会跟家长们说爸爸妈妈，如果你们在看这个戏的时候如果困了，你们就把手机关了，好好的睡一觉。 真的会这么无聊吗？ 其实很无聊、 哦、 真的很无聊，因为他没有手机游戏，没有手机微信，没有手机精彩。 我不信。 但是 没人睡过， 没人睡过，都是瞪大了眼睛从头看到尾，而且身体向前。 对对对，因为我听说了，刚才郭导也提到了哈，就是咱们这部剧，每次在北京首演之前，一般都是在石家庄先要进行第一轮的演出啊，试演。 对， 那边的效果如何呀？ 我家长很感动，这点也是我们很意外的，就是很多家长居然会看这样的一个戏，会看得热泪盈眶，就一个完全没有故事，完全没有冲突。就是美本身的一个作品，他们会觉得说，评价会有说照片剧照完全拍不出它的美，但是我们的剧照已经很美了， 对， 然后也有说这个不是一个剧，是一场艺术，这是大人的反馈，然后也有很多我们最小的观众是2岁的观众， 哇， 50分钟的剧，从一声不吭。瞪大眼睛去观察和发现舞台上奇妙的一切的一切 哦， oh. 然后小朋友看完以后会非常就是会非常兴奋，就他们会知道我看到了这个，我看到了那个，还会跟家长忍不住的跟家长说，你知道吗？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就是孩子跟这个如此安静的一个剧的互动。是，其实内心是特别特别激烈的，这一点是我们在试演的过程当中特别强烈的这个感受，零负评，虽然一句话没有，虽然和常规的是嬉笑打闹，什么做屁墩摔跟头这样的那个娱乐性的儿童剧，完全不同，家长没有完全是零负评，我们演了8场， 对对对，其实这部剧啊，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毛线管子大逃亡一样，那个时候我们就介绍这部剧可以让整个的舞台像一个魔幻世界一样，它不停的在变换着，就像一个魔法师一样，给你带来一些新鲜的体验。当时我还没看之前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但是我看完了以后真的我也加入到了小朋友的这个行列当中，他们真的就是在变魔术一样，他们会给我们变换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道具，虽然只有两位哥哥对不起啊，对不起，两位哥哥哈，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角色和那么多的变化，真的是收获太大，但也太大了。而且呢，似乎看起来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主线的故事，但是最后告诉我们，一定要关心朋友，一定要去给别人更多的爱，别人才会给你更多的爱。这些小朋友一定都看得特别特别的明白。 是。 那这次的海也会把整个的舞台玩起来吗？像变换一个怎么讲，一个大型的魔术一样吗？刘导， 其实会的 哦， 对 啊， 它是一个内心的魔法， 哇， 是心法，它还不是功力， 不是心魔就行， 对， 心法啊， 对，是心法。然后我们的整个的视觉其实特别简单，因为我们特别追寻那种简单的伟大，简单当中的伟大 哦。 而且我们对于毛线管子和这个，我们在创作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说与我与所有的各位的主创，因为我们都是一起。在一起工作很多年了，都是一次自我的超越。无论从视觉还是听觉还是感觉还是整体剧场的氛围还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历程，都是一次自我的超越，完成一次超越自我。 咱们可以就是简单的举举例子哈，比如说原来我们看到的很多儿童剧都是搭景片，然后小朋友就已经信了，就比如说树，我可以搭一个景片的树，挪过来挪过去，我觉得有个猴就可以有一个人穿着一个木偶的猴哈，然后就走上来走上去，孩子们就会认为那是个猴，对吧？它是一个这样的创作思路哈，其实是比较简单易懂的那种。那我们的这个既然说要玩很多，又走心法呀又什么的，对，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它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声光电，包括这个视觉成像团队哈，据说是从英国留学回来 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灯光团队来做的哈，到底是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举个具体的例子吧。 具体的例子，其实我们的灯光很简单，基本上都是用手电筒和钓鱼灯， 哦， 还有一些很多年前我不知道你们玩过没有，就是很多须子一打亮，它有很会很多 像激光传导的、那个， 像那个小须子上有很多小亮点，满天星那种玩具。 哦，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我们把上面的东西给抽掉了，只用底下的发光体。 哦， 就用了很多你想象不到，但是生活中经常能见到，或者是我们已经遗弃了的， 就是很简单的 东西来玩它，然后用了一些简单的灯光设备。 哦， 然后我们的布景也是就一块布。 嗯， 还有一块塑料布，然后舞台上就是一块地胶，很小的一块地胶，然后一张纸， 嗯， 一张纸，然后一瓶三瓶沙， 嗯，所以这可以算是史上最省钱的剧组了吗？ 真的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之前的毛线管子大逃亡，你们得用了500多双袜子，毛线团儿也要。 十来斤吧，每场 差不 多每场要扔十来斤，反正总共我们后台有50多斤毛线， 对，50多斤毛线，500多双袜子，还有舞台上的变换的魔法箱、 嗯、 等等其他的一些装置，对吧？ 嗯、 还有投影仪等等等等等等，非常多。其实我觉得，有一些道具，比如说是给小熊哥哥呀，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演员会有更多的表现呢和表演的一些空间和发挥的空间、 嗯。 但这次道具那么少，听说主角只是刘导手里拿的。这条小鱼儿， 对 啊，然后就能演50分钟吗？这个难度会不会更大呀？ 这个难度好像是挺大的， 是吧？ 对，但有小熊在， 哦，有小熊， 有小熊在， 为什么？ 还有那几位厉害的哥哥 姐 姐在， 姐 姐对，就一切都能搞定。 哦， 因为他们其实太厉害了。 对，也适合咱们几个这几位主演吧。 对， 介绍一介绍。 介绍，比如说还有一个哥哥，就是毛线管的另外一位哥哥叫金曾、 嗯， 还有一位姐姐叫豆豆。 哦、 然后我们在一块，其实我的创作离不开他们几个人。 嗯。 因为我们在一起17年了。 哇、哦。 就是默契，就是减少了很多沟通成本。然后在一块创作，我曾经有朋友问，那你不愿意给别人拍戏吗？我出去，我说我不愿意。我说这一个团队玩一辈子，我很开心，很幸福。 嗯哼。 就是我们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在这儿一起琢磨这个事儿、 嗯， 这个事儿让我们很开心很幸福，够啊， 嗯， 我们就琢磨这事儿， 嗯， 干到老， 哎，玩到老， 对，玩到老， 是吧？ 就是玩到老。 那问问小熊呗，刚才刘导都已经给你扣了那么大一帽子了，我们这剧只要有小熊在，再难再困难再复杂也不算事儿啊。那你是怎么完成的这样的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呢？ 玩儿，对。其实我们排练就是玩，我们每天很开心，就特别开心、 嗯、 然后没有那么多拘束，导演也不会骂我们，然后会丢一堆东西往舞台排练厅中间一丢，自己玩吧， 嗯哼， 然后我们就开始自己玩，就像小真的就像小朋友一样去玩，很认真的去玩，然后他发现好的东西他会告诉我们这个好，我们可以留下来，然后从这个东西开始发展， 嗯， 对。 我相信剧中很多的一些表演、一些动作设置，可能都不是刘导和郭导给你们设置，都是你，比如说跟小金哥哥和刚才一位叫豆豆的姐姐，是不是你们随性的一些玩耍过程当中排练出来的呀？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啊，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是这样的。 是吗？ 对。 哦。 嗯。 对，有，但是也会有些出格的东西，然后导演会把你往这条正确的路上带。 再收一收。 嗯，所以它是一个很即兴的创作，是吗？我就更好奇了，因为我没看毛线管子哈。 嗯， 就是雷哥是陪小朋友去看了毛线管子，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回来之后就说，真的是挺好看的，就是说，因为儿童剧我们经常接触到，就是说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个套路吧，但是说毛线管子特别不一样哈。郭郭也可以从女性视角，就是说来说一说，就是这部剧它有什么样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哈？因为两位男士其实说的有点虚。 就是，因为刘导一直说不能够 剧透，然后我们觉得只有问郭郭才能问出来，所以呢，我们就这个让两位男士先别说话啊，让郭郭赶紧说几句，就是说可以给我们举一些小小的例子，觉得孩子们可能会喜欢哪些东西哈？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这个团队是特别相信孩子的想象力的， 嗯， 所以在他们用他们的童心。 用他们的身体和音乐构建出来的这些海洋生物和这些海洋生物的这种情感和气氛，其实是特别容易被小朋友接受和想象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小朋友可能都会看过海底小纵队， 对， 还看过海绵宝宝， 海底总动员， 对，这些东西他全都看过。然后在舞台上有这么漂亮的哥哥姐姐，然后用身体和他们身边这么熟悉的这些瓶瓶罐罐这些小物件构建出来一个这个海底世界，小孩的脑子思维是一直不停的在转的。 对， 家长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哎，原来我的小朋友他这么有想象力啊。哦，家长也会因此感到很兴奋，加上舞台真的太美了，它特像一场心灵瑜伽。 嗯， 所以说家长可以去睡，就他睡的都是做好梦的。 嗯， 因为音乐太好听了，太安静了，没有这个哗众取宠的取悦观众的这种环节，一点都没有，他就是看到每个时刻都是美的，都是有想象力的。 对对对， 嗯， 而且我觉得他们剧的还有一点最大特点，反正我看毛线管的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别的儿童剧啊一定也都会有互动环节，这是肯定的，对吧？这是一卖点嘛。大不了呢就是问，哎，刚才那个大灰狼在哪儿呢，然后就问这类似的问题，然后小朋友说在树后边或者在哪儿哪儿哪儿，或者说他们就问你这个事情做的对不对啊，小朋友就说 不对， 就类似于很简单的方式。但是他们不一样，他们是真正把大人就是这个家长和孩子都请到舞台上来，而不是简单的问一些问题，是让他们参与到剧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打打毛线呀，缠着毛线球啊，然后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动作啊，让孩子对有任务的，要在台上通过这么几分钟、三分钟、五分钟的时间完成一项任务，他会很有成就感，会觉得我也参与演出了。这是我觉得他们最大的一个不同之处哈。那这一次的互动环节也会是这样的一个处理和安排吗？能透露吗？不要看他，小熊，你说你的，你不要看刘导，刘导，你这眼神太坏了。 没有互动 啊，没有互动了，这回完完整整五分钟是吧？ 全程心灵互动 哦， 嗯 啊 嗯， 那更高级了是吗？ 是的，就是你就是，我们就经常会说很迷之尴尬的儿童剧互动，就是小朋友们，你们喜不喜欢我呀？然后你说这太尴尬了，没必要。通过孩子前倾的身体、睁大的眼睛和跟家长的交流，我完全已经知道孩子已经和舞台上发生的一切已经融为一体了，这不就是互动吗？ 就说不会在剧里面加入那种什么他是好的他是坏的你们能不能认出来他是什么呀鱼 那倒不会吧， 没有， 不会， 肯定不会， 没有 这种， 不会，因为其实我们最想传递的就是陪伴。因为只有安静的时候你才能陪伴的在一块儿。 嗯， 因为海底对我们最大的冲击就是安静和它的包容。然后这个在这看这个戏的时候，家长们会忘记时间，他会忘掉时间，他会忘掉生活中的烦恼，他会忘掉一些手机上的东西。 嗯， 我们要求是所有人必须关手机。 哦，这次有这样的一条规定？ 对，必须关手机，不能开亮光。哦，因为你开亮光会影响到旁边和身后的朋友的观感。 对对对， 所以是不能够。而且你关掉手机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其实这一个多小时很舒服。 嗯， 你不会再与手机有外界的联系，你会好好的抱着你的孩子，孩子会依靠在你身上，靠在你身上，你会特别的幸福，会有一种久违的陪伴。 对对对，现在小朋友天天就玩手机 iPad， 你只要给他一个游戏，他一玩俩小时，他都不带理家长的。当然家长可能现在也忙，也不爱理孩子，当然我这么说可能有点不负责任哈， 那是这样， 但事实上是这样的。 是 吧？ 而且我觉得这个剧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演出中观察家长，就是因为这个戏里面有很多很抽象的环节，家长都需要调动他的想象力和孩子一起把注意力投注到舞台上，而不像很多这种比如讲故事的很具象的儿童剧，家长就很有优势嘛，就是我完全明白，就是我来陪你小孩，你就凑合看看故事就完了，家长就干他的了。家长都要和孩子一起共同去想象和发现舞台上的每一个奇妙的地方，其实他们这是非常难得的，家长和孩子的心往一处共同关注的这一个小时，这是很难得的心灵的陪伴。 对，这可不是看什么 白雪公主， 对， 灰姑娘是吧？ 对， 这故事 还在讲呢。 对，我都倒背如流了。我高高在上，你看不懂，我给你讲。 对， 这要是不懂，这回去孩子问，这多没面儿，是吧？ 能看见小熊哥哥怎么变成一个海绵宝宝。 哦、哎，那他适合多大的孩子观看啊？因为会不会太小的孩子就真的没有办法静下来？就大家都静的时候，孩子在那哇哇，那怎么办呢？ 我们两岁吧，最小的观众遇到的是两岁的。 嗯。 完全没有问题， 两岁就已经没有问题了， 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以首都观众的素质来说，一岁半 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那、嗯、毛线管子， 我 一岁的小孩看了从头看到尾， 有，真的就是以我的经验，就是看其他的一些儿童剧， 嗯， 小朋友有的呢，就是确实是特别激动， 嗯， 他会随着一些特咋呼的角色，然后他也跟着咋呼啊啊啊， 对。 然后呢，有的呢，可能是小朋友呢，确实是。可能情商智商也比较高，他也看不下去、 嗯、 演的什么玩意儿啊，然后他就在剧场里跑你知道吗，闹。但是看毛线管子大逃亡，真的所有的小朋友都在那静静的看，一点杂声都没有， 对，吸心大法， 真的是，真的是。所以我不得不佩服，因为我们那个是小剧场啊，才也就200人的场子， 136， 你看136、嗯、我还不多， 人人都是 VIP 啊，那是、嗯、距离特别近，特别清晰，连小熊哥哥对吧，这个脑袋门上流的汗水流了几滴我们都能数得清清楚楚。 嗯， 有压力吗表演的时候？所以说在那么一个小的场馆里头场子里头，一点声音都特别的清晰，但是一点都没有。 是的， 这是我特别佩服 的 。 这个我觉得还挺好奇 的。真的是。 对 是， 因为很多儿童剧真的现场各种闹腾啊，孩子都不在座位上坐着。 是。 所以刚才我们说要打造那么一个寂静的环境、嗯，真的还是需要孩子们去配合的。 嗯。 那孩子们，你跟他说你配合一下，不要出声，他肯定还是会出声的嘛。 那当然了。 对，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剧去吸引他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剧的一大看点了，就是怎么把孩子的心给吸引过去哈。 对。 还有就是之前看到一个这个说明，说演出之后会有一些体验式的活动，还有海洋知识的一个小讲堂、 哦、 是吗、 嗯、 会讲一些什么样的知识呢？ 会讲海洋保护知识， 嗯， 会讲那个怎么老百姓在生活中如何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保护海洋，哪怕我们在生活在内陆，你也有很大的机会去保护海洋， 嗯， 然后包括还有很多海底的影片的照片展、图像展，然后会是我们拍了这些年潜水的拍的一些海底很漂亮还有很奇怪的小生物， 也是比较珍贵的资料， 对，非常珍贵的资料、嗯、然后还有一些采访了两位资深的海洋守护者， 嗯， 然后对我们的小朋友提出的很多问题的一些回答。 嗯， 那些鱼你们能认得全吗？ 我们有一本书叫《海洋鱼类识别》， 哇， 我们是每一张图片对着那个鱼类识别去找的。 哦， 对，因为它每一条鱼都有它自己的名字， 嗯， 还有每一个贝壳都有它自己的，还有每一只虾都有它自己的名字， 真是不容易。 在整个过程当中，所有工作人员都觉得是，就是因为好多海洋冷知识，比如说鲨鱼吃不吃人？ 嗯， 动画片里是吃的， 对呀、啊，现实当中不也是吃的吗？ 很多人都认为鲨鱼吃人，其实那是电影里拍的 啊。 对，鲨鱼其实不吃人的，因为它不是你不是它食物链范畴的，就像那个人不会吃老鼠一样。 嗯， 因为鲨鱼喜欢吃什么？海豹、海龟，然后你只大那个鱿鱼，你只听说过鲨鱼袭击人，你没有听说过鲨鱼吃人，对不对？ 哦，对 对, 对， 因为。很多冲浪者会趴在那个冲浪板上哗哗哗哗游，然后鲨鱼就误认为那是海豹或者是海龟，吧唧上去一口发现呀不是我那味儿， 不好吃， 沙口就跑了。 哦， 对 哦， 这个还真是一些海洋冷知识了， 很多冷知识。 我们潜水的时候那鲨鱼就在边上。 哦， 对， 真的吗？ 真的，你们在现场能看到我们拍的纪录片， 哇， 就在我们身边游， 他理都不理你是吗？ 不理你。 不好吃， 真的。 他认为你也是一条鱼，他还说：“哎，这谁啊？这么奇怪，来我们家。 ”就什么一滴水血到鲨鱼到海里，鲨鱼闻血而来，这都是。 你把手割了，他都不再吃你。 这都金庸老师写的，是吧？ 哎，其实咱们每次演出之后都有这种观剧的工作坊，这也算咱们工作坊当中的一部分，是吗？ 对的， 对 的。 而且我们看那个整个影像展的时候，都是还原到我们在。海底夜潜的状态，发每个小朋友一个小手电， 哦、 要进到一个黑屋子里面去，打开手电筒，哦，看图片， 就像发现秘密一样。 会不会害怕呀、啊？太 黑了。不会不会，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特别轻的海底的音乐， 哦， 会在里面 陪伴， 就像真的进入到海底一样。 哦， 因为夜潜的时候海底是最美的， 哦， 晚上的海底是最美的， 是确实， 因为它的颜色是直接光线直射上去的，而不是像白天被海水过滤掉很多颜色。 嗯， 非常美。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小朋友除了说看一个剧之外，还可以学很多海洋冷知识哈。 对， 别说小朋友了，咱们也不知道的一些冷知识。 对呀、啊，我都充满了好奇。嗯、来来来，赶紧过道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次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吧，好不好？ 嗯，我们依然是毛线管子演出的剧场繁星戏剧村五剧场，然后我们的演出时间是4月14、15号的每天上午和21、22的上午10点半和下午2点半。一共是这四个两周的四个周末， 哦， 一共演出6场。 好、 嗯、好的，那也非常好哈。我现在还真挺期待说现场呈现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 在今天这个小艺老师一直压着不让剧透的情况下。 真的是机会难得，我希望大家利用这两个周末6场的时间，带着自己的宝贝儿去感受不一样的海世界哈。 嗯， 欢迎大家。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演艺群会就先到这儿了哈，也感谢三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谢谢主持人， 谢 谢听众朋友们。 好，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明晚再会啦。 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让你清醒，爱是快乐的事情，我只要真心而已，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我是一只站在岸上的鱼，我如何能忘记曾经活在海里，曾经我活在你的生命。 Oh yeah，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我需要你，我是一只鱼，